说些什么？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， 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？

开心，一杯酒醉在你墙头，仿佛我无力承受伤痛，巷子那么陡，爱可追，情难放，几万小情彼此珍重，蓦然半点乌云遮住了月空，长夜无所求，爱也无所求，山盟海誓都化作一阵熟悉的春风， 今生再也不远游，今生再也不漂流，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。爱可醉，情难放，千万杀心彼此珍重，蓦然半点乌云遮住了月空，山也无所求，海也无所求，山盟海誓都化作一阵熟悉的春风，今生再也不远游，今生再也不漂流，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，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。 冷冷的笑，要我说个清楚，这次到底谁？ 除了你，我愿独赴 穷。完成一弯的桥梁，倒映在这湖面上。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。脚步还能走多久？

不能忘记，只怪无欢心意。有些梦不能相信，只怕动了真情。但你却是我唯一的决定。 牵着你的手，我牵着你的手。

怕爱上像你这样冷漠又温柔的人。寂寞世界谁来靠近， 我很想告诉你，我

当一切宽容与配合换来错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忘了放手时候的幸福很远了，所以再见 You

的感受，一家已有好几个春秋，情是小巷永远是望不到头，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，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，回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候，小妹的害羞还是否依旧，妈妈总惦记我结婚了没有，许多的事情和许多的问题解释显然已不能够，梦醒的时候无助的时候，我也学会了喝上一杯酒，感谢亲人感谢朋友，你们总是在为我担忧，那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，一切一切我都会拥有，一切一切我都会拥有，离家已有好几个春秋，青石小巷永远是望不到头，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，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，回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候，小妹的害羞还是否依旧，妈妈总惦记我结婚了没有，事情和许多的问题解释显然已不能够，梦醒的时候无助的时候，我也学会了喝上一杯酒，感谢亲人感谢朋友，你们总是在为我担忧，那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，一切一切我都会拥有，一切我都会拥有，我 知道该是迟早或左转，